好歡迎到我叉餐咧，梁愛傑達。 昆明 係啦，今個禮拜咧就係一年一度啊，即係我係咪一年一度咧叫做嘅 FGO 2022總體回顧。咁就一開始我講咗，即係又用翻用最新嘅先。今年新年福袋有咩斬獲？ 今年新年福袋好似係根源色。 哦， 福袋我係根源色嘅，跟住就 神父有咧，麻婆咧， 麻婆抽到啊， 抽到。咁我今年咧，因為我呢啲測就我好卡就係每個福袋都係有兩三個想要，但咧就夾咗大堆唔想要嘅或者重複嘅。 啊，搞錯咗，我嘅2023年嘅福袋，我係抽到呢個寶兒嘅阿雷。 哦， 係啦。 咁就 劍色係舊年22年抽到嘅。 咁今年我就供一個唯一嘅福袋就係單體槍。我原來係冇得，原來我係完單體槍本來就已經少噶啦。 咁抽邊個？ 妖蘭咯。 冇咯。 中大獎咯。 好啊。 因為對我嚟講就係不論妖蘭或者艾雷基亞啦，好我兩個我依兩個都得嘅，即係。唯一一個黑中黑就係阿羅馬啫，跟住咁佢抽唔到羅馬，唉，鬆口氣。 唔係喎，你頭先講單體槍喎。 單體槍唔係妖蘭係單體槍嚟噶。 唔係妖蘭係單體槍都有啊，因為我想抽妖蘭啊。 唔係全體槍講咗啦，全體槍，全體槍噏錯咗，全體槍，因為妖蘭係全體同單體都各都有啊嘛，全體槍佢同艾雷係全體槍嚟嘅。單體我反而冇嘅，因為單體我有個單體我大把人。我人手過剩嘅， 我全體槍終於有寶兒 嘅。我都嚟呢個寶兒都唔都唔係咩嘢，跟住就係阿麻婆神父啦。又估唔到咁早實裝咯，喺二點七佢未出嚟。 唔係我預咗佢會實裝，我係冇預到佢係藍寶，我冇預到佢，我冇估到佢係藍寶具啫。我覺得好似紅寶具啊嘛。 唔係，我以為綠噶，我要因為佢本身時間停止啊嘛，我以為佢綠噶。就結果佢已經係藍寶具，但係喺二點七張裏面咧，有幾個關係靠佢打咧，發現到佢超好用咯。 好用。 同唔係又係嗰啲就佢未去到阿巴姐嗰種咁花式攻略嗰種玩法，但係佢適用又係嗰典型嘅就擺啱地方就好用嗰種，唔係好煩用，但係 OK 用嘅，點都比點都好用過阿女教皇嘅，因為女教皇屬於叫做雞肋型角色。不過依個陣間我再講啦，講咗成先。2022年咧。就跑咗兩個主線，一個就2.65張，另一個就2.7張，咁就叫做總算就塞咗我啲 fans 口啦，即係大家批死佢2.7張，根本趕唔到，結果就死人死蘑菇死都死喺十頁，最後趕俾你叫做寧願停咗聖誕節活動都要趕嗰、那個2.7張，咁叫做交咗貨啦，交咗功課俾你啦。嗱，嗰2.65張先，唔使問嘅劇情劇一玩著，我玩咗都應該都冇一個玩咗冇一玩咗一節左右啦。我就知道一定係東出寫嘅。 哦，咁佢基本上都係東出嗰集角色出嚟嘅啦。 唔係東出，因為東出其實佢已經封有第一集三方大混戰、蟲者大混戰，東出角色小角色小角色嘅突然間有英雄有英雄氣概走出嚟，嗰類嘢係好中出 style 嘅。你睇佢之前二點一章啊咁樣，佢其實依個東出好中意寫呢種劇情嘅。 嗯， 東出就係佢嘅特色就係、是、只要佢唔寫戀愛劇情咧，佢 OK 嘅。佢係唔識寫戀愛劇情啫。 咁問題係佢有寫嘛？ 但係今次佢寫嘅戀愛劇情得啊！佩哥夫婦啫嘛，咁佩哥夫婦冇所謂啦，有佢啦。 你唔好無視某一對啦。 嗰對嗱，咁2.65張就係、是、之前講嘅就51區事件嘅跟進，咁就佢入咗去51區，就入咗個特異點，就喺特異點就發現咗全個特異點裏面所有人都係蟲者，而大量蟲者三方勢力互片，咁就加入咗。假嘅查理曼即係同佢 order， 然後就同就典型同就同軍事坦丁十一世戰鬥， 跟另一方仲有另一方勢力啊，仲有布倫希德嗰面三方勢力戰互片，咁最後就係、是、嗰、那個、算唔算人咧？定外星人咧都唔知啦。嗰、那個嘢、那個真相，嗰、那個、即係嗰、那個二點六五張嘅真嗰、那個真即係佢唔算真空定原，我而家叫 你講張飛背後嗰個嘛？ 係嗰、那個好似人嘅物體。應該算是叫做 實驗體， 實驗體咧起源啦，我嘅就二點六五張起源啦。 嗯， 依張我自我俾最感，我真睇最感動就係阿羅德嗰場。 嗯， 係啊，佢以佢 level 嚟講，佢冇可能打贏軍事眼睛十一嘅，但係佢壓佢真係叫做咩小角色喺最嘅關鍵時候挺起自己睇起自己勇氣去壓去硬頂，咁我其實係真係好熱血嘅。亦都係， 咪最好笑係即係岔開少少啦。最好笑其實佢哋改過一次嘅嗰個戰鬥嘅呈現，因為原本佢阿華道明阿、唐吉柯德係啦，佢華道明係要單挑噶嘛，咁但係阿十一世佢就又馬啦，跟住後邊又掉嘢，跟住嗰段俾人鬧到飛起，所以佢哋要臨時改啊嘛，或即。真係改到係真係改到係單挑嘛？ 單挑冇辦法啦，因為大佬騎士對決啊嘛。咁一個就雖然話軍十一都唔係乜嘢因為史實嗱問題話曬佢都叫做君主， 嗯、 而羅家洛係一個幻想角色，仲係幻想中嘅失敗角色。嗰種天與地嘅對決嘅話，其實係幾熱血嘅，就因為熱血先咁令到柴曼走出嚟啫嘛嗰場。 金光真係金光閃閃咁就出嚟， 係啊，型到爆炸嗰場係好柴曼嘅 style。 但你問我，其實我覺得呢張最 VIP 嘅係阿卡多古咯。大家仲記唔記得卡多古？ 記得，佢咪幾場咧？佢好幾次啊！佢係真係support，佢做一個支援，亦佢support到主角阿藤院嗰個思考問題，佢好多嘢佢諗得好細緻。 嗯， 例如話佢諗，例如話佢佢懷孕有內鬼，跟住咧就用西英魔法，同埋等大家點解佢唔記得冇穿，同埋佢去張國嗰度，佢好多場好活躍。 嗯， 阿卡洛克。 嗯， 依同埋另一個咧就追擺咗好耐啦，係。之前一星角色裏面等了很久的沙洛美，嗱依套依張咧係兩個嚟攤嘅。首先就唐吉柯德啦，唐吉柯德出場嘅時候咧，成個斯塔喺度瘋狂搜尋，跟住搞到咧某間連鎖店喺度話發生咩事啊？點解我突然間我間鋪位突然間喺斯塔度上咗咧？跟住第二就沙洛美啦，然後就令到某個 VTuber 第二去瘋狂搜尋。咁巧就兩個名都係啱好有個當撞咗。 嗯， 啊沙漠尾嗰度又係好典型嘅東出式寫法咯。 嗯，哦嗰段我幾中意。 幾中意嘅，同埋好中意啊！佢描寫藤院嗰度寫得好啊，就係佢最後求饒嗰下寫得好，因為佢依個咧蘑菇講嘅就係佢唔希望阿藤院成為一個所謂嘅英雄式人物。 嗯， 佢係一個凡人啊。就佢唔係話好似FGO 裏 Face 世界裏其他主角咁樣，即係佢唔會話好似阿侍郎嗰種，或者好似Fisher 嗰個 黃波白嘢， 係咯白嘢咯，亦都唔係依種人。 嚇！但係佢哋都自稱係普通人嚟嘅啫。 唔係佢個個性唔普通嘛。應該阿白按波白嘢係嗰種就咩？係。你話你係嗰啲團隊裏面第二、第三人問人，就係你擺出嘅 style 你唔係咧，但係佢描寫阿藤院係嗰種人嚟嘅。佢最後因為阿藤院話，因為我有啲嘢，因為我仲有嘢要做，我唔死得。依種説話咧，喺其他係主一般主角唔會講出嚟嘅。 哦，唔係啊，如果波波嘢佢都會講出嚟㗎，佢都係講，佢都係會佢最初嘅願望就係佢唔想死嘅咋。 哦，係，如果 HR 先啊 ，last 我都係。但係阿侍郎一定唔得，侍郎係完全相反人嚟，侍郎係嗰種寧願死都貫徹原則嘅人嚟嘅。佢係比較接近，佢係惡魔白夜，但係佢比惡魔，但係阿藤院就比惡魔白夜更加草，更加平草根位，應該咁講啦，更加係地味。 有咩？ 係啊，佢整地味嘅，佢個整個設定係更加地味嘅。依樣嘢阿蘑菇講過就係、是，佢盡可能去做咗一個就咩？佢唔係因為《惡魔白夜》特色就係咩？影幕喺不論喺遊戲又好動畫好都形容佢就咩？喺個佢個樣唔差，但係咧喺個班裏面咧，佢大家唔係好覺得佢存在嗰種。而藤原立香就係、是、佢班裏面中等，佢有朋友會同佢玩，但係佢又唔係好受歡迎嗰種。 佢咁樣叫唔受歡迎啊？ 唔係最受歡迎嗰種，都唔係俾，亦都唔會俾人蝦嗰種，嗰種中間位啊。 哦。 即係班喺所謂叫做一個班級上金字塔上面咧，佢介乎於中間，唔會俾人蝦，但係都唔會蝦人嗰個中間卡拉位。有朋友同佢玩，同佢一齊放學玩啊咁樣，嘻哈嗰種啊。依個係佢阿蘑菇訪問講過，依個係藤原定位嚟嘅。佢都扮咗藤原係依種人，就係佢嘅強唔係因為佢個性上面特別，而係真係做咩？不斷歷練咯，講真，你由第一章一路慢慢磨，一路成長，去到2.65章，佢依然係佢保持咗佢個性，但係佢變強咗，而佢不足嘅地方就阿哈多克補翻佢，所以喺演目章之後，佢兩個互相互補，分開兩條線去前進咯。同埋演目章嘅一個就係我佢將因為有戰略性，例如話係嗰場軍十一硬工程戰嗰場咧，其實係真係要佢描寫係幾好嘅。點樣防守啦？點樣去包夾啊？嗰段描寫寫得幾好，真係寫到當時當初喺寫聖杯大戰嗰時，佢七對七嗰寫唔到嘅嘢。 A P 係 A P 寫唔到 ，A P 佢得七對七啫嘛。但係今日真係叫軍事，即係個叫軍事作戰嘅話咧。嗰、那個寫描寫佢就好睇，即係有咗佢想寫軍事味啊！ 嗯， 依樣嘢我係幾欣賞嘅。 嗯，啊，同埋我哋大公好，佢雖然俾人封咗力量，但係就反而強化咗佢 智性嗰邊。 係啦，智力戰嗰邊。 嗱，一大公好耐冇出場， 冇咁樣啦。 好耐，嗱咧佢表現咗佢嗰個真係叫真係佢最擅長嘅守城戰咯。 嗯。 而比較頭痕，我係真係比較弱嘅就係軍十一同埋女教皇。女教皇嗱，先唔好講女教皇，我係以為佢會一直 NPC 冠住佢嘅護實裝嘅。佢兩個咧就我自己理解啊，我唔知你點諗啦。我就理解就係軍十一對阿女教皇係有少少移情作用，因為阿女教皇嗰個奇妙嘅身份，所以阿軍十一佢對佢有啲類似戀愛，但又唔似戀愛。但係阿女教皇對阿軍十一係已經冇 feel 嘅。我睇到就咁樣。 唔係佢，我哋睇係冇 feel， 但係就佢哋就特登揾阿皮皮槍去提醒阿女教皇話：哎呀，你哋互相中意㗎。啊，唔使咁樣啊，大佬。 好東出惡趣味惡習咯，就係一定要加愛情線。 唔係你加愛情線唔緊要啊，唔好咁。咁特登咁作狀，話曬俾所有人聽。哎呀，佢哋中意，佢哋互相中意噶。即係我寧願你留翻少少曖昧咁得唔得咧？ 東出有一樣嘢，依個係當時有啲 A P 都係嘅問題，就係佢有時啲佢咧好太刻意畫公仔畫出場，佢唔係好含蓄。咁我講，我從來都對於Face 嘅劇本陣裏面啲含蓄呢個字寫含寫愛情點咧，有啲不抱希望噶啦。 所以算打啦，好似你頭先講阿芝芝佢嗰個設定我都係一路聽一路喺度冇緊河，乜嘢佢有啲咁樣嘅設定嘅咩？ 有嘅，唔係，不過就依家 即係蘑菇對於平凡嘅定義係好需要商榷咯。 嗱，至少佢依個係佢基本上應該係佢俾人吐槽過幾次之後，佢盡可能喺佢以佢標準講係相當平凡嘅啦。古德克。反而好睇就係真係阿沙羅美嗰段咯，沙羅美佢同阿藤原嗰段感情嘅互動就反而仲好睇過阿女教皇同阿軍十一。 哦，咁阿蘇瑪拉同佢老婆都要嗰啲互動都幾閃嘅。 好睇，有嗱同樣係佢又好嘢喎，同樣係一個類似角色，同樣佢個老傲嬌老婆，但係我真係頂唔順阿新伯基同埋布倫希德嗰對咯。嗰對相愛相殺真係好難頂嘅，肉麻到爆炸，好英正光。但係呢對咧，阿東出同阿抱歉哥同埋抱歉嫂咧，嗰下咧就幾好啦。反而就阿抱歉嫂嗰種傲嬌睇得舒服啲。 佢嗰個唔算傲嬌啊，佢嗰種佢應該算係懶嬌咯，我覺得，因為其實佢係唔覺得啊，佢唔覺得抱歉哥中意佢噶嘛。是最後他打敗跟住抱歉哥企喺佢面前，他才發覺原來抱歉哥係好愛佢噶嘛。 好就誒、就係呢樣嘢幾好嘅。我跟我知呢段嘅其實係好，因為好，因為我真係唔多我受誒阿阿新八新八嫂嗰段咯。我唔英影光啲愛情寫嗰啲愛情嘢，我真係唔係好受。 佢寫啲嘢，佢寫佢唔係淨係愛情嘢啲，唔係淨係愛情嘢。唔受，佢基本上好多嘢都系唔好受咯。 唉，咁呢度就最後就以福爾摩斯又跳崖啦。咁生死嗱喺福爾摩斯生死不明噶，佢冇話過死，都冇話過佢消失 lost data loss 噶。 嗯， 佢有可能會出翻嚟。 睇下到時點。 因為 佢哋都個個都 po 曬近，即係你話抱俾你抱希望又好，乜嘢都好，咁總之就係大家都唔覺得。福爾摩斯真的會就咁死咗咯， 同埋都開解開咗福爾亦都係叫鋪咗伏線，就二點七章裡面愛二星神嘅伏筆，二星神嗰伏筆咯。 嗯， 咁嗱講二點七章咧，就終於好啦，聖誕節佢犧牲咗聖誕活動，都夾硬去壓到最後一個禮拜出嚟，然後仲係要分開兩節，咁就結果又犧牲咗新年活動，犧牲情人節 delete 曬一個嘢啦，啲無辜衰格嘢。唔使講，一定無辜寫嘅。 我話到明佢寫 嘅。係啊，演七章啊，主聲。今次就相比演六章嗰個黐乸線十本小輕小説嘅份量咧，今次就回復翻一個叫做正常嘅主張份量，同應該同之前巴比倫咁差唔多長度，直體感啊，同巴比倫差唔多。 嗯。 所以可能仲短啲啲，一巴比倫中唔係長巴比倫少少，一巴比倫後佢中佢長主要長著咧，艾雷基亞勒嗰啲談情説愛嗰啲嘢，因為如果 cut 咗嗰啲嘅話，其實差唔多。依一張咧第一真係叫大家估到嘅南美森林，大家一定估到就一定會有Otto 嘅。其實 Otto 都一開頭嗰個 event 必須 event 打完之後咧。就跟住咧就一大段時間，即係之後就再打一次，就係話到明嘅。依個 Otto 咧係殘缺版，因為冇心臟，弱化好多嘅。咁就開始咗我赤鷹我形容就係喺 story 白喺主線魔玩嘅八重塔模式。嗱，不過依個咧我擺開陣間，我擺開呢邊先。講翻劇情先啦。 我首先要講嘅就係，當我好似應該都係頭嗰幾章啦。當我見到阿麻婆神父出嚟講 Merry Christmas 嘅時候，我即時爆粗噶。而且呢一句係聖誕節限定，即係人哋聖誕節係玩 event 開心心，我哋聖誕節就係打呢個主線，然後俾神父非常之 諷刺嘅 嘲諷， 好似佢 style 啊！我都唔係開心嘅，講真，佢咁樣嗰句嗰陣，雖然我粗口都爆埋出嚟，但其實我開心嘅。 同埋就係我腦裏面即刻出，我腦裏面自用配音咯，中年楊子講，用佢把磁性低音講 Merry Christmas 咯。 我覺得佢有冇講咧？我唔記得，我唔記得出頭佢有冇玩啊？但係基本上 有都唔出奇。 就算他沒玩，我們都會自動腦內配音的 了。演出章有個角色我大家期待實章結果沒有的，新所長應該沒那麼快，但如果以實章的話，應該就是今年2023年的周年了， 看看到時怎 樣。他的退場都比意外的，我估不到他會退場。 我預了他一定會退場，我就相反，我預了他一定會退場。 佢中間嗰段失憶夾主角群，然後就恐龍，然後就藤原立香與恐龍。佢其實係好大雄嘅恐龍嘅，佢係差唔多就2021年嘅水族永活嘅變種版嚟嘅，去到恐龍世界，而地恐龍世界，而恐龍咧因為喺呢個異文帶裏面一進化成高智能但愛好和平生物。咁另一方面就 即死我，因為真的不好熟。阿特拉斯係咪阿特拉斯加文明定咩？總之馬亞即係南中南美洲的文明啦。 即係總之佢呢個雨蛇神同埋另外嗰個蝙蝠。 雨神同埋伊文鏡、伊姆鏡，我就記得依個譯名啫。咁咧就佢哋佢咧就馬亞文化就跟住同恐龍人之恐龍人嘅另一個雨蛇另一個伊姆鏡啊，因為佢好。因為即係我依段咧最痛苦就係咩啊？我完全唔熟悉中南中美洲嘅神話故仔。我睇佢講一大堆神啊，即係煙霧鏡啊，佢有煙霧鏡有四個煙霧鏡，每個唔同獨立嘅。跟住咧有個雨神啦，跟住咧就蝙蝠王啦，跟住咧就黑豹啦。我係完全唔 get 唔到佢，結果咧我每一次我一路玩我就一路喺 wiki 度揾 wiki 又唔齊喎，知中文 wiki 嗰啲。依咁嘅冷門神話嘅資料幾少噶啦？我甚至去到翻去百度揾都唔係好齊，但勉強叫做明嘅啫。日本人平，我真係好嘅。阿蘑菇邊度揾到咁死冷門嘅嘢噶？喺度一頭霧水。但就扣除一樣嘢，其實古仔就真係就當即係藤原的恐龍咯。 咁講真，佢我話嗱，我唔計我唔計下步咯，我就係計上啦。起碼真係夠爽快嘅。 爽快！ 啪啪啪啪啪咁去，跟住又舊首長又一開始主角佢哋受到攻擊啦，跟住主角就唔知同邊個交換咗啲嘢，咁佢就跟住翻去啦。係啦，佢就攞令將佢交換咗啲嘢嘅。跟住佢就翻去，咁啊發現就個令章用唔到啦。我唔知道係蘑菇佢係中意，即係佢係咪就係特別中意就係即係玩呢個令章，即係玩呢個令冇咗令就。阿侍郎又試過啦，黃波白也又試過啦。不過黃波白也係 CCC 突某條線佢先至會冇，佢先至完全係冇曬令就嘅。跟住今次阿GD啦，係啦，就唔知即係佢係真係好中意玩，明明係 master， 但係冇令就冇辦法召喚嘅情況。 所以佢喺前嗰部分咧，佢每次只能召喚三至四個啫嘛。所以好靠阿前所長，因為前所長火力太強啦，冇前所長嘅話，好多都過唔到根本就。因為佢雖然佢有 gas， 但係你係靠前所長啫。前所長 H 佢雖然用唔到寶具，但係佢 H 攻佢第三佢嘅 B 第三 B 攻擊咧係全體攻擊嘅嘛。 雖然扣得唔多啦，但咁但係點樣都好，即係點樣都好過逼，即係點樣都好過又係馬修啊。 起碼就是、 因為今次好又係好大段時間又要綁住馬修，真係好鬼痛苦咯，唔係講笑。 一綁住學妹嘢就好頭暈噶啦。 係啊。 咁就打咁就叫做打三 Alter。然後就恐龍足球，頂佢個肺，聽佢嘛，又係十一個人喺恐龍足球，黐線！我笑碌咗，真係肯定蘑菇睇完世界盃之後，因為講完世界盃咧，蘑菇加入去呢啲咁嘅橋。 但係好，但係都 Q 啊嘛。係 啊，幾個人嘅嗰段期，喂，即係成個第二點七章咧，就啱啱同第六章第二幕相反，二幕咧就係好煙悶嘅，啲又即係 唔係煙悶啊，沉重 嗰種係咩啊？就係、是。你妖精該死嗰種，但係咧依張就咩？你覺得嗰恐龍人咧真係因為全部天使存在。 係打完妖，即係對完嗰堆妖精之後，恐龍啊真係簡直 神天使咯，即係完全天使全般存在咯。 係。 然後就跟住咧就係祭壇上面打第一次打 ORT， 跟住就下半張就打勇者王啦。 ORT 我淨係打第一段。因為佢打完第一段就完噶啦嘛，但係一打完第一段，跟住佢就忽然間去嗰個 白松塔式嘅 車，唔係白松塔，即係佢嗰個呈現，佢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集，我哋平時打 break 咧都係幾個嘅啫嘛， 十一個啊！ 我哋打唔到，唔係我哋前段就打唔到嘅。不過就有人嗰陣時揾出嚟就係、是，哇！見到嗰陣血，我已經頭痛到唔知咩咁。 一億啊！佢即係嗰條每條一億啊嘛。冇可能即係冇可能打到嘅。咁咧就打嗱講後半段咧，就講就去見到 星星星地球意志即係好似月機存在啊！月機係月機喺呢個地球存在 ，Akitaf 啊，嗰個恐龍。 嗯。 跟住問佢嗰個世界發生咩事，然後就去封印 ORT。 嗯。 阻止煙霧鏡將嗰個黑豹少年攞去做製品。 嗯。 但最後咧最後做唔到阿戴比特自己去做製品，去令到ORT 不完全復活。 嗯， 咁就咁咧就变成咗就消耗战啦。嗱，呢段戏咧之前IT 嗰段先就完全消耗，就真系完全头先讲一开头讲啦，白松塔式嚟嘅。佢嘅玩法就系、是，总之就系、是你会打佢一条血，佢就会必定性 event 性地令你全灭，全灭角色就唔可以再翻嚟，唔会复活。咁咧就不断嚟消，咁咧就谂用办法就系、是、最有真系完全最有效嚟消耗你手上嘅人命。去扣血，即係話佢得翻就話你就一條血打剩十零萬嘅得翻佢兩萬嘅話，咁你兩萬咪投揾個一星裝個寶石翁，寶石翁出去軍佢咪咯？ 咪好彩寶石翁唔會俾佢吸咗咯。 係啊，禮裝唔吸嘅，所以就用咁你就可以通常三個兩個咁慢慢消，好似一個燒咁樣。好多一般嚟講，除非你完全唔練角色，唔係嘅話咧，我自己好似一半都未用曬，燒曬佢。 其實如果平時有練就 OK 嘅， 有練就 你消耗戰你個感覺上會好唔，你感覺上會好唔舒服咯。 真呢樣真，有啲真係完全毒人，攞人命，人命係攞嚟消耗嘅，消耗品係咪消耗品？但呢樣咧就但係一俾呢個咧就之前中段做嘅就真係得對阿對勇野王。雖然最初勇野王出嚟咧，因為佢配音係鼓山周之，大家就攞嚟當嚟他玩啫。但睇完佢嗰、那個。劇情講解，甚至嗰條依、這個移民大王嘅巫女啊，星之巫女話佢叫做勇者王，佢話蘑菇你唔係啊嘛，真係叫因為咗依個勇者王揾嚟佢間出資配音啊。跟住 係蘑菇蘑，你諗下蘑菇佢喺你諗下蘑菇二點六嗰陣，佢揾咗邊個嚟話阿奧伯龍？你又諗下佢今次二點七？阿煙霧鏡，你去揾咗邊個嚟玩？ 三上次咯，揾咗阿三嘅配音同埋係咯，咁依個就冇好似依個冇今次冇耐嘅問題嘅，係冇耐嘅，係冇耐 fans 係冇耐佢 fans。 係咁，佢哋呢一 pair 就一定 公為私用㗎啦。 覺得啲蘑菇搞得嘅話，我唔覺得冇耐會乜嘢咯。 公為私用啫，大家咁話啦。咁咁啊，蝙蝠阿勇者王嗰段咧，好正，好真係完全嗱依嗱，如果話恆院唔。不是典型的主角的話呢，勇者王就是很典型的蘑菇式的主角了，犧牲了在恐龍人因為沒有地下太陽的時候冬眠時間 進化出來 的人類文明，誰知道那時 ORT 完全復活，為了對抗 ORT 完全體，整個人類文明將他生命獻祭，將勇者王變成不老不死，由勇者王一個人單挑完全 ORT， 即是逼到絕境又挖出他的心臟，即係令到 ORT 令到 ORT 重沉睡，而 ORT 心又已經變咗新嘅太陽，但代價就係、是勇者王失去咗佢記憶，喺移民帶裏面流離失流浪。我哋哇，你真係好典型，好典型嘅蘑菇式主角咯，好似知識主角嗰種 style 啊，悲劇嗰種悲劇味道去到盡。同埋仲有一點重要就係、是、睇翻後嚟啲訪問，你話。阿勇者王咧，冇講佢係 NPC。一般嚟講，如果佢畫畫啲畫師設計嘅時候咧，佢同啲畫師講呢個 NPC 嚟嘅，但佢冇講過，而亦都好有信心，佢一定會實裝。幾時嘅啫？ 有啲人咪等緊白晴咯。 白晴哇！白晴。 但我覺得應該唔會係白晴裝。 唔會白晴，白晴我而家實裝係另一個角色，但係呢個就正我講到活動先再講。咁佢最後就係打完之後就好啦。打勇者王，跟住單挑煙霧鏡。煙霧鏡好麻嗱，勇者王最麻煩就係咩？只能用三，佢每一槍限用三次技能，超過三次技能咧，佢就扣就罰你噶啦。所以咧就對於如果好食技能嘅角色嚟講咧，就好大鑊。唔用技能，其實唔用技能會打辛苦啲人都 OK 嘅，但系咧阿煙霧鏡就辛苦啦。我用接關石嘅，就好難打。但係感覺上佢兩個都冇之前阿毛鬆鬆咁難打咯，毛鬆鬆嗰種打難打法係黐撚線嘅喺度。咁啊打完咁啊講翻啦，打完 ORT 之後咧， 卒于就打这个叶文达雨石神雨石神，咁打雨石神下半仗啦，下半部咧雨石神取代咗阿所长咧，成为最强左拳人，攻击劲到爆炸。 系你谂下，就算你谂下可以抽嗰只，嗰个技能都完全一望就哇，你使唔使啊？ 快系啊，一你唔抽唔得嗰只嚟嘅，叶文大之王嘅 level 嚟咯。 啊冇，抽唔到。 我抽到啊！ 抽唔到，我都系抽我。好像不知道一單還是兩單，不過我抽不到我算。 我抽到算，幸好抽了抽一隻，因為我補一收工了。 那我因為他今年復刻很多次，魔根傷我，我魔根補不了，所以算了，不抽了。 那他打完雨石神之後打 Bido 啦。打 Bido 呢，那段劇情就，這個我不講了，打 Bido， 總之這個其實算是，你未玩到那段我就不穿了。打 Bido 又好睇嘅，嗰段劇情又係。 嗯。 咁打完之後就去到終於切開咗二星神身上，咁就二星神跟住咧就解開咗嘅一個好重要角色，點解成日無啦走出嚟？呢個又係我又唔穿嘅，因為你冇講頭先，你話俾我知你未玩到嗰度，我就唔穿嘅，因為嗰度好重要嘅。 嗯。 跟住就去南極啦，去南極先笑碌咗喺度。 啊！一睇我都其實望咗下啲嚟睇下嘅，一望撲你個街！ 你送咁多 extra 俾我角色，仲要话我用 extra 多？我大佬啊，系我承认，我系齐晒成个外星人，外星人科研男色我齐晒噶，我系唯一个所有职嘅，总之系凡系科研男，我全部齐晒，一个不少。 我冇啊，我净系齐晒 moon cancer 咋？ 你 moon cancer 容易少啊，但系又我系唔知冇刻意。当我知道咧啊 唔紧要，我因为我嘅主力系呢个巴沙卡，所以就我是 OK 的， 我是因為我本身我齊曬，所以我當佢一招二星呢個二輪大嘅雨石神係科研拿之後咧，我死啦，即係個抽嘅啫。結果好在都抽到，鬆一口氣。唔係我要搏嘅話，我唔知點算。咁講翻啦，咁咧佢哋就去到南極就，跟住喺啲南極俾人哋啲人阻住，又話俾知就咩？因為用得太多 extra 積啦，所以你就諗辦法去。收復翻你嘅人理，跟住大家成班一齊，跟住好多玩家一齊反台。 唔反台？ 你 喂，最好笑係咧，佢公布咗呢段之後咧，但係佢同時又公布咗，我哋跟住落嚟嘅情人節係 Luna 咯。 Luna 算唔算 extra？ 係 extra Luna。 Luna 梗係 extra 角色啦 ，extra 啦。 係頂你個肺，真係吹漲。結果就咁就開始二點五，即係二點二，佢唔係一點五張啦，只係二點五張啦，唔係二點五折啊，二點六折嗰啲啊，係二嘅斷章啦。 係啦，跟住落嚟就到二點七嘅斷章啦。 係啦，咁我覺得應該都可以，我依四依一 part 我起碼都可以玩夠佢呃兩年嘅。 睇下蘑菇速度啦。 起碼呃兩年啦。因為其實佢呢個 game 又講呢個 game 佢捱到而家十年都算差唔多就十年啦，下年十年啦， 就 FCO 喎，係 啊， 七年 啦，啊，二零一五年講錯記錯咗，就係十年啦，算好嘢㗎，講真，依一隻手遊賣故事，仲咁乸 hea， 又冇咩俾追啊，冇咩俾磨嘅嘢，佢捱咁耐算好嘢噶啦。因為關波啲幾啊多古靈精怪花神，佢冇花神噶佢，最多咪啲聖杯大戰嗰啲，即係嗰啲咩捉棋遊戲。嗱，講呢度我就換一換，五分段啦，直接殺落去活動篇。